朝鲜积极展开春季植树活动，全国各地职业同盟工作人员和盟员分别投入山林恢复战斗，开始进行春季植树活动以来，栽种了2亿3000多万棵两种树木。咸津南道的干部和劳动群众在春季植树活动开始后40多天期间，种植了7200万棵树木。江原道的劳动群众到4月18号为止栽种了5239万多棵树木。另外，国牧业部门的劳动群众在全国各地果园栽种了矮棵苹果树等220多万棵高产品种果树，其面积共达数千公顷。